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4月17日，第一期消费券发放，陈茂波指可提振经济0.6%。 80多位立法会议员与夏宝龙会面。 给19岁的我夺得金像奖最佳电影。 苏丹两支部队内讧，全国多处爆发冲突，大约60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先讲下靶场嘅消息啊！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身为大岭靶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讲下呢，有关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啦。星期四啱啱过去嘅星期四咧，一路就系、是、嚟咗香港之后咧，去到嚟紧礼拜二咧，都会留喺香港嘅，就一个考察嘅咁。早前咧，佢就出席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嘅开幕典礼嘅主题讲座嘅咁。当中咧，佢亦都系提到啦，寄予六类人嘅，包括咧就系提到有公务员啦，司法法律界啦，另外提到爱国爱港力量啊，其中一点就提到话，应该咧系支持特首同埋港府施政。多提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等等，是助力港府破解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还有一类人就是他当中提到全体居民的，就说每位香港居民都应该是维护维护和谐稳定，是建设香港的积极力量。其中有一些的内容都传媒都挺关注的，其中就是说包括说表达的渠道和方式呢是有各种各样的，提到话游行呢不是表达利益诉求的唯一方式等等。咁佢都有提到有关于区议会啊等等，亦都有落区同到唔同嘅人士傾。嚟緊呢都仲有今日啦同埋听日嘅行程嘅。整体呢嚟同唔同嘅團體咧，唔同嘅人士咧，又見面咧，當中嗰個嘅目的或者啲咩信息想表達咧，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全國人大前常委，亦都係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譚耀宗，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譚耀宗，可唔可以講下呢六日？即係雖然仲有兩日啦，夏寶龍會留喺香港啦。你自己睇到暫時佢嚟講嘅意義或者有啲嘅信息係咪都表達咗嘅咧？最主要係想表達啲咩咧？ 我覺得咧，第一，我想香港市民都想知道一下，就是中央的官员对港澳政策、对港澳各方面的工作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启示、有什么指示。另外呢，夏主任呢其实也都是很想直接去聆听一下香港各界人士他们有什么意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双方可以多些互相的交流，通过这个考察。咁而且咧，你睇到夏主任咧个接触面好广阔啦，差唔多每个阶层每个方面，从成个建制嘅架构到民间咁都广泛接触。今日听讲又有好多场嘅活动，咁我觉得通过啲活动嚟讲咧，大家互相多啲嘅了解，咁呢个非常之好嘅。咁亦都带出咧，即系提醒大家咧，虽然而家我哋社会稳定咗啦。由治及興啦，咁但我哋都冇忘記我哋要居安思危恐防咧有啲人會搞破壞，特別有啲外國嘅政治力量佢唔想香港好嘅，咁佢想破壞，咁所以大家要提高警惕性啦。咁喺執法方面立法方面，我哋都要做好啦，做好準備啦，咁樣。咁另外又呼籲咧，各階層都要齊心協力啦。咁因为家和万事兴啊嘛，系咪？如果社会话成日都分裂、互相攻击、互相指责、充满住矛盾咧，咁个社会又好难搞啊，系嘛？即系政府想做嘢做唔到啊，大家又 配合啊咁样。咁、所以呢啲信息我觉得带出嚟都系好正面嘅。 OK， 啊，咁我觉得对推动嘅社会和谐亦都有帮助嘅。 今次夏宝龙主任咧就会留六日啦。你自己点睇呢个日数咧？好似以往系咪都比较少话，即系港澳办主任留喺香港考察系比较呢、这个长嘅日子咧？同埋有啲讲法就系今次行程咧，其实唔少都系闭门啦，一个保密嘅形式进行嘅，同即系所谓视察民情方面系咪真系咁理想咧？呢一样嘢又你自己觉得喺接触市民方面又如何咧？ 其实六日时间你睇佢真系安排到满满啊，即系本来能够松一啲啊好啲嘅，系嘛？即系我即系如果俾我真系顶唔顺啊！咁多日日都排到满晒，见咁多人接触咁多人啊，咁就咁但系你睇下，事实上好多方面咧，佢都想了解，都想听多啲意见啊，所以六日咧。话多你就唔多嘅，话啊，仲可能仲有啲人话啊，我都未有机会见到啊夏主任啊咁样啊，咁而咧我亦都见到咧系，即系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安排都有佢个意思喺度，而且你话闭门咧，闭门有个好处，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唔需要有啲咩担心啊，唔会话唔系做 show 啊，大家真系去。交流意见，咁而且咧，听翻咧，大家翻嚟嘅反应咧，都话啊，阿夏主任咧，佢真系讲嘢好都几好坦诚嘅，啊，即系好直接，即系唔会话有咩随系讲啲好官腔啊，或者好客气嘅说话咁，大家都有个直接交流，咁我觉得呢个好啊，闭唔闭门嗰都冇所谓，睇个需要啫嘛，能够大家深入推心置腹去讲，充分表达意见，呢个系好嘅。 OK， 夏宝龙主任喺即系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咧个开幕礼咧都有发言嘅，咁其中有一点啦，大家都有关注就系话游行不是表达利益诉求的唯一方式，其中提到呢点嘅咁。你有冇觉得佢其实想即系背后其实想反映啲咩咧？系咪即系话日后即系要香港再有一啲嘅游行去举办嘅时候，都系未必咁容易出现啊？系反映啲咩咧？其实 咧就当然游行唔系唯一嘅方式嚟嘅，表达意见好多方式噶嘛，系嘛？咁但系香港咧都有个特点咧，就系都话过去系好多游行之都啊，真系几千次嘅啫，日日都好多。咁所以咧，可能佢都有啲有感而发啦，即系话，除咗呢个方式之外，唔一定就系呢个方式噶喎。咁但系佢又冇话，喂，唔俾啲人去参与游行啊，又冇，唔系咩意思。咁佢只系提一提啊。咁而且咧，佢指出一样嘢背后就系，喂，都要提防喎，有啲人利用游行渗咗其他嘢落去，呢个都要警惕，冇俾人借一个游行。这个形式去有啲人有其他政治目的去挑动，咁所以就变成有一个对社会嗰个稳定会带嚟影响喎。咁我諗呢个都有个温馨提示啦。咁而家政府方面啦執法部门啦，佢哋都会小心去衡量究竟嗰个游行系咪可以俾到大家一个充分表达意见，定係背后仲有多其他複雜嘅因素。或者要有啲適當嘅規管，以防咧令到個遊行能夠安全地順利地進行咁解咯。 但你覺得由夏主任出到聲講呢句，執法部門日後喺處理一啲遊行嘅申請嘅時候，會唔會再嚴格一啲咧？ 我諗有睇需要嘅啫。我覺得佢只係一個提示，即係話都唔係淨係呢個方法嘅，咁其他都有其他方法噶嘛。咁呢個事實亦都係咁嘅，方法有多種嘅。 另外就係講到區議會，佢喺落區嗰陣咧，有啲與會者都轉述佢講嘅，就話提到區議會改革，咁啊認為區議會咧係擔當政府同市民之間嘅溝通橋梁啦，為咗政府喺地區把脈嘅，咁就話區議會應該維持地區諮詢架構嘅性質咁。有冇反映到即係中央對於區議會嗰個定位或者嗰個去留問題咧？你自己覺得有？ 如果佢講呢番説話咧，我覺得都係肯定咗區議會嘅作用嘅嚇。咁喺基本法其實都有寫及啊嘛，寫到話區域組織應該係可以又講埋佢嗰個職能啊。咁我諗今後即係雖然而家特區政府就未公布即係嗰個區域組織區議會呢、這個嘅組織今後嗰個有冇咩變化未提， 但系咧，起码就睇嚟就应该会保留啊。咁至于话产生嘅办法点啦，咁佢当然佢就唔会喺呢个时候去讲嘅啊。咁咁亦都希望通过区议会嘅组织可以联系市民啦，可以系向政府提出一啲改善嘅意见啦，推动社环境卫生啊。民娱康乐啊，嗰啲咁嘅活动啦、啊，我觉得即系起码肯定咗佢嘅职能啊，咁又继续啊，应该可以有机会发挥咁啊。 佢其中提到咧，致辞嗰阵佢讲到话，不能允许啊区议会再被反中乱港分子操弄，成为祸害香港嘅注脚。呢、這个同区议会如果日后要改革上面有啲乜嘢嘅关系咧？ 系啊，呢、這个系我即系喺个总结过程里边。点解要完善选举制度呢都系一个咁嘅原因，就是、有人利用，即系通过选举，即系话啊夺啲议席，啊夺取咗啲议席之后咧，就会瘫痪嘅政府。咁呢个就唔应该系咁做噶啦。 即系我意思，从个改革上面，点样可以防止到呢件事再发生咧？ 第一个职能嗰方面啦，即系区会职能，佢系一个咨询嘅架构。咁佢如果有啲嘢都唔系个职能职责范围内嘅嘢，就唔应该做啦，吓、 嗯。 咁嗰個組成嗰方面都適當要可能要調整下啦、吸納下各方面嘅專才啊，或者呢啲人都係愛國愛港啊，因為愛國者治港嘛、另外佢哋都係支持一國兩制啊，咁大家變咗有共同嘅目標，咁、樣做啲嘢上嚟，咪唔會俾人利用咯。 即係理論上，如果即係日後參加嘅人士都係一啲愛國愛港嘅人士啦，咁。就算直选都好，都应该唔会再有头先夏宝龙主任提及嘅呢啲问题啦，系咪咧？ 咁所以就要总结经验咯，有提高警惕性啦，点样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因为你有类似事件发生，即系过去佢都讲过啊嘛，即系香港可能几年间又有啲有啲动乱嘅事情又发生，有啲人就利用咗有啲嘅法律嘅漏洞啊，或者有啲其他嘅嘢啊咁。借機又發難啊！咁所以呢個都要小心。 另外夏寶龍主任咧喺致辭嗰陣咧就提到話，愛國愛港力量對於特首同埋特區政府嘅施政舉措咧，應該俾支持啦，係多提一啲建設性嘅意見同埋建議。而綜合咧，即係一啲報道所講啊，綜合一啲議員嘅引述咧，喺尋日喺立法會上面夏寶龍主任同一啲議員嘅會面咧，都提到話對於議員嘅期望，就話包括咧係自覺維護政府管治威信。善于团结各方嘅咁，我想知道其实而家无论爱国爱港嘅力量又好啦，议员又好啦，对于维护政府管治威信方面，你自己觉得系做成点？ 因为爱国者治港之后咧，有啲嘢嗰个角色啊，或者做嘢嘅方式啊，应该要有啲重新嘅思考啊。咁就行政立法之间嘅关系都系咯。咁啊，过往咧，我哋比较多啲咧就系监察角色啦。咁啊，睇下政府有啲咩做得唔好啊，我哋出嚟批评佢啊，指责佢啊，咁样。咁今后咧，我哋可能就除咗呢个批评监督之外咧，应该就要一齐想个办法去解决提啲具体嘅办法。因为议员有个好处咧，佢比较接近民情啊。咁接近民情嘅时候，帮手谂下咩解决办法咧，唔好净系提出要求啊。要求梗系容易啊嘛，但系你谂到啲办法出嚟。市民又接受，政府又承擔得到，又可以解決到嗰啲存在嘅問題，咁呢個係最好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今後咧，喺議員啊或者政黨嚟講咧，都係要大家有冇啲政策倡議，呢啲政策倡議係可行嘅，政府可以負擔得到嘅，咁然後咧就大家就朝向呢個方向一同去拍檔。咁政府官員咧，如果對議員咧有個信任，就唔好話。我啊做啲嘢话俾你听等我度掂晒之后咧，拎出嚟啲议员就话，有冇搞错啊？咁都得嘅，咁啊好好多意见，咁咧落去就唔好啊，咁啊变咗影响咗政府嘅威信啦，系咪？咁所以呢个咧，我觉得咧，议员好，立法会好，行政机关好咧，大家都要思考一下点样加强嘅合作啊。 即係議員其實其中一個工作或者任務都係要維護即係政府嘅管治威信，係咪咁？即係會唔會怕日後萬一我真係冇一啲好具體或者一個好完備嘅建議，淨係提出批評嚟講，議員就會所謂削弱咗政府管治威信啦，係咪咁？ 批评是可以的，那个批评我们都有目的的嘛，是吧？我们有时批评我大目的就是想我做好件事啊，能够解决个问题。但是你不是的，你就是一刻到刻你都在攻击他，在那挑剔他。咁呢個就咁佢你通過咁嚟削弱嘅政府嘅威信嚟突出自己，咁呢個可能就有問題啦嘛。 現屆立法會有冇見到咁嘅情況？暫時 我覺得基本都係好嘅嚇、我覺得而家大家都係好積極啊，有啲咩嘢就提意見，應該提意見就提咁我啊，同埋仲佢哋有啲前廳嘅交流會嘛嚇，咁、由北區一格咁大家可以坦誠啲去交流，咁呢啲都好嘅。啊，譬如有啲法例係急於嘅，拎到嚟立法會都積極去同佢審議，咁呢啲都係好嘅嚇。咁、我諗呢次夏主任就提醒下大家啦，喂愛國者治港，大家要有啲新嘅做法啊，同以前有別於過往啊嗰種嘅方式噶啦。 OK， 好啊，唔该晒谭耀宗，今日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谭耀宗咧就系全国人大前常委，都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头先都提到啦，寻日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就去到立法会嘅议事厅咧，系同议员交流咧，都系首次有中央嘅领导人咧去到会议厅咧同议员交流嘅。请到嘅嘉宾同我哋倾先，佢都有出席嘅。新思维立法会议员狄志远，早晨。 系早晨啊，萧罗文。 早晨，狄志远。咁啊，八十几位嘅议员咧，你系其中一位，都喺会上面系有出席到嘅。你有冇直接表达到啲咩？或交流到啲咩咧？有冇机会发言咧？你 好可惜就虽然我准备咗要发言啲内容，但系就喺个程序上我就冇机会发言嘅，因为首先就有五位议员咧系指定咗系讲下嘢咁样嘅，表达下意见。咁後來主席又開放少少，就容許人可以舉手發言，咁就有一次機會啦。咁我雖然舉咗手，就係冇機會，即係主席冇點到我名去發言咯。咁所以琴日就喺個會議裏面咧，我就冇機會係直接向夏主任表達一啲意見。 你本身係想表達啲咩嘅？ 我諗都希望夏主任睇到咧，就即係社會喺國安法同埋即係完善選舉之後咧，咁社會係穩定咗嘅，議會都係穩定咗。但係除咗議會同埋社會環境穩定之外咧，我諗民心嘅穩定都係重要的。咁我哋政府係點樣可以即係穩定嘅民心咧？譬如可以關心就大家希望立法會多元聲音啦，嚟緊區議會係咪可以多啲選舉產生嘅議員啦？一直以嚟我哋可以行嘅遊行示威係咪可以少咗限制市民？是好有空間咁去表達意見咧，咁我相信呢啲都係希望大家有個即係開放自由嘅社會，從而大家覺得香港仍然一個好舒服嘅生活條件，而大家安居樂業喺度咧，咁我覺得呢啲都係值得重視嘅。 尋日喺同你哋嘅交流上面，係咪夏寶龍主任都有提到一啲對議員嘅期望，包括其中一點，我根據報道所引述咧，就係話要自覺啊，維護政府管治威信等等，係咪有呢類型嘅期望，或者你自己點睇咧？又 我就即係大會主席就希望我哋唔好引述夏寶龍嘅説法啦，咁我都尊重呢個講法。咁我自己講，簡單講就夏寶龍主任嚟香港。在幾個場合咧都有提到相對近的地方，議員應該係點樣發揮角色啊咁樣。咁即係我都印象中有啲説法就係叫做根據一國兩制，應該係即係支持政府咧依法施政。咁大概呢啲咁説法都有透露出嚟咁。 但我就想知道，即係一個説法，話議員啦，即係根據報道所講啦，你唔係話你透露啦嚇咁。議員係即係要維護政府管治威信，你自己點睇呢一個係咪本身議員嘅職責之一咧？又 我所知議員咧就應該係行政立法關係就應該係有配合啦，亦都有監察嘅。我哋議員嘅主要角色係代表民意咧，係表達政府對，即係表達民意俾政府，希望施政咧係施政為民。咁如果政府嘅做法係符合民意，咁當然我哋係支持啦。但係如果政府施政係忽略咗民意，咁我哋要批評同埋要監督。咁所以唔係一面倒嘅。我諗個基礎在於就係政府能唔能施政為民。咁如果係即係好似過往咁樣，有啲機會時候，咁佢好努力係為民工作嘅。譬如話揀咗公屋，佢都改善好多，聽到市民意見，咁我哋係俾獎證啦。

咁所以我哋角色咧，有啲情況咧係似一個唔係叫維護嘅，即係喺基於市民立場咧，係即係去鞭策政府啦，甚至係批評政府啦。咁而家嘅議會組合咧，我自己的定位咧，我就比較扮演多啲係批評政府嘅角色嘅。咁主要希望咧係政府能夠有多元嘅聲音，喺議會裏面有多元聲音啦。亦都係政府聽到不同嘅角度咧，令到施政比較融合一啲。因為咧，無論是點嘅政府嘅幾叻嘅官員咧，總有盲點嘅。啊，亦都可能佢睇法咧有偏差都未定。咁我哋議會就係做一個即係平衡，監督佢好嘅讚，唔好嘅批評，咁先令到個施政咧能夠配合個社會需要咯。同埋香港一個好多元社會嘅，有不同聲音係必然嘅。咁你話啊，單一係政府做嘅嘢，我哋係好單純地即係維護佢。令到佢咧，佢嘅形象啊，佢嘅聲譽冇俾人覺得低落嘅。咁我諗呢個諗法就太簡單。我認為政府經過批評之後做得好咧，佢嘅民望反而仲會提升啲。 嗯，咁啊，而家根據報道所講，有啲議員就引述到夏寶龍主任提到呢一點啦，自覺維護即係政府管治威信啦，喺對議員嘅期望嗰度，會唔會你估計日後都會影響一啲議員日後對於施政嘅表達啊，或者批評啊等等嗰個方式咧？另外提到夏寶龍主任都提到一點，就係議員咧係需要同政府協商，並且提出咧建設性嘅建議。頭先你就講到啦，你嘅角色可能都係會提出一啲質疑啊，提出一啲批評，係咪？一定要有建設性的建議才可以提這些批評呢？你會不會覺得如果沒有的時候這樣提的時候，又未必是達到所謂夏寶龍主任對於議員的期望呢？ 我想我們即希望做好香港的，今時今日都是整個議會大家看到呢就沒有那麼政治化啦，那不代表沒有政治的意味的，因為這個社會是多元的嘛。譬如說我代表社福界的，咁我社福界，你政府要削減我福利開支，影響我啲老人院啊、殘疾人院社，我哋梗係批評啦，我哋係堅持啦，甚至可能我哋唔贊成你個財政預算案。咁呢個係基於嗰個市民嗰個利益啊嘛，同埋社會有呢個聲音。咁呢個我諗我對我嚟講咧，我係會發揮呢個角色咯，即係政府個形象係點咧？我認為佢在於點樣做好民生嘅工作，或者係咪為民去施政嘅啫。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嘅，唔係議員咧俾兩個掌聲咧，政府嘅威望就會提升咯。呢個諗法我就未必係好認同啦。咁同埋我都覺得而家議會裏面咧，大家因為你如果說法係我哋夏先生嘅說法，係如果係中央嘅說法咧，係我哋再多元咁睇咧。咁佢都提到咧，議員咧應該有建設性俾意見政府。佢冇提到話反對或者批評係不合，唔係唔啱嘅。咁最緊要有建設性啊嘛，同埋能夠團結大多數。咁如果大多數我認為呢件事係好嘅，咁我哋投俾壓力政府，而令政府做得好，我覺得呢個中央都期望我立法會員做呢個角色㗎。 嗯，有冇做足即係批評之餘都有埋建設性嘅建議咧？你覺得現屆立法會議員？ 我相信大家是積極的，但是坦白說特區政府也好，立法會也好，在完善選舉之後大家是有壓力的，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在社會平定了，現在就是這個空間就給你特區政府去表現去做事嘛。以前就說議會是拖住政府的發揮，現在沒有了這個限制或者沒有了這個困難，那情況你就要交功課要做事咯。咁我亦都睇到咧，好多官員係好努力去做嘅，有啲例子做到。當然有啲官員都繼續可以值得批評啦。咁議會裏面咧，亦都有議員咧係去努力去做嘅。咁但係當然我就覺得立法會應該係有多元聲音會好啲嘅。喺、 okay. 今時今日嘅氣氛咧，如果議員多啲用一啲係有建設性嘅批評咧，我相信推動政府改善嘅施政咧係有一定嘅幫助。 嗱，綜合呢幾日咧，無論夏寶龍主任喺即係致辭嘅時候咧，或者佢同與會者見面嘅時候轉述咧，提到有關於區議會改革嘅，就講到區議會咧係擔當政府同埋市民之間嘅溝通橋梁啦，為政府喺地區嘅把脈啦做。另外在致辭嗰陣，亦都講到話唔能夠係允許區議會咧再被反中亂港分子係操弄，成為禍害香港嘅注腳嘅咁。你覺得呢一啲嘅説法對於而家做緊有關於即係區議會嘅改革，可能會有啲改革啦，或者檢討啦，出嚟個結果有啲乜嘢嘅影響咧？又會 一路嚟講，好多嘅消息都透露咧，區議會嘅組成係會有改變噶啦啊。咁譬如有可能係有啲即係間選啦。亦都係有啲可能變相委任啦。咁當然我哋梗係要求希望繼續有直選啦，而直選嘅比例咧係多元一啲。 咁完善選舉制度裏面咧，都睇到有多咗啲關卡啦，就希望咧係可以咧吸納，即係中央所強調嘅愛國者治港嘅，即係大家都希望為香港做建設性嘅嘢。咁好多關卡其實都可以令到一啲或者有啲佢冇信任嘅啲候選人咧，都可能冇機會參選。咁所以呢個安全系數已經調得好高嘅。咁所以喺咁情況之下，一我哋希望喺咁高安全系數之下咧，仍然係有大部分咧都係由直選產生嘅區議員。咁因為區議員由議員由民選產生咧，咁佢先更能夠代表到即係基層市民嘅聲音啦。第二喺區議裏邊咧，對好多年青嘅參與者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鍛鍊機會。佢透過選舉啦，代表民意咧，能夠去改善地區嘅改善嘅環境改善啦，生活條件改善咧，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過程嚟嘅。咁所以區議會明白，我覺得喺政治上仍然有好重要嘅角色。不過過往嚟講，中央就擔心會唔會好似過往有好太政治化啦，只係做多破壞咧。我相信今時今日喺而家嘅制度之下咧。好似立法會咁樣都睇到係比較走去一個常規化啦，或者正常運作啦。咁多元聲音喺區議會嚟講，我同樣咧覺得係重要，令到社會不同嘅意見喺個議會裏面咧融合，尋求解決方法咧，先至係解決社會矛盾一個最好方法。 讲到夏宝龙主任喺提及游行嗰度咧，佢都有讲到话喺即系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嘅开幕嗰度提到话，游行唔系表达利益诉求嘅唯一方式啦。不过今日都有一啲报道都引述到，佢寻日同立法会议员见面嗰阵咧，就有再讲啊，就根据一啲嘅与会者引述咧，就话夏宝龙系澄清，唔系话香港唔能够游行，系话如果游行纯粹表达意见冇问题，但系要有所规范，唔能够无法无天，唔能够利用游行作出不法嘅意图。咁我唔系想问啊，狄志远即系有冇讲呢番说话？我系想知点睇，即系对于游行佢本身讲话唔系表达利益诉求唯一嘅方式咧，会唔会都影响到民间申请游行嘅意欲啊等等呢啲嘅情况咧？又 喺嗰个国家安全教育日咧，我都在场嘅，我都有听到呢句说话啦，呢个系公开咗嘅。咁我当时嘅理解都系佢话唔系唯一。唔代表係絕對不能，我都當時我直接嘅理解都係咁樣。咁但係當然咧，如果你淨係聽佢説話咧，就俾人好容易有一種理解就係、是、哇，咁即係不能辦啊，或者有啲朋友講話啊，避則可避啦，或者即係咁樣啦。咁我嘅理解就係喺疫情解放之後咧，連續幾個禮拜咧，香港都有遊行示威嘅活動嘅。咁警方亦都同主辦單位咧都好力咧協調啦，同埋令到個秩序咧比較即係大家安心嘅。咁都幾次都好順利嘅，即係呢啲咁嘅現象可以繼續發生嘅。所以係咪會影響一啲主辦團體有所擔心？我覺得好自然嘅，必然嘅呢啲説話。咁高層次有一個咁嘅警惕説話，但係我作為有機會舉辦遊行示威嘅組織者嚟講，我自己就唔擔心。同埋我睇翻過往幾個禮拜嚟咁多人示威裏面，我覺得警方都冇好大力去干預啊，或者造就好多嘅破壞出咗嚟啊咁。咁既然係咁樣，遊行示威亦都係其中一個表達方法，唔係唯一，都係其中一個表達方法。咁我覺得我認為香港喺市民係喺遊行示威係有保障之下。警方同主辦者能夠好好咁協調個秩序安排得好嗰時候，咁我都應該係持續表達意見，因為民意嘅聲音係透過多元嘅遊行示威係一個比較有效的方法咧，係表達聲音。咁而喺議會裏面能夠希望產生多元聲音咧，遊行示威嘅聲音能夠傳到議會，傳到政府咧， okay. 都係可以促成不同意見一種嘅融和咯。 不過夏寶龍主任都有提到一點，就係話根據過往經驗睇咧，就環保、民生呢一啲等等嘅利益訴求咧，好容易被騎劫，甚至民生嘅利益訴求都會被歪曲為政治問題嘅。咁同唔同意咧？ 可能有啲機會有咁嘅出現之下，咁但係喺國安法之下，我就覺得唔擔心，因為國安法嘅要求同埋個面板好清楚啦。咁如果係出現有一種好嚴重破壞，我相信當場警方都會執法，同埋而家係舉辦佢好多單位咧，佢都好希望咧係有效表達到我佢哋嘅聲音，透過遊行示威，佢都唔想俾人去所謂騎劫啊，或者係藉此機會咧係破壞咗佢哋嘅遊行示威。我相信主辦單位同埋警方已經有高度警惕，呢個可能性你話係咪絕對冇，我就唔能夠肯定啦。但係我覺得機會微之微乎其微，亦都事實話俾聽過去一段時間。疫情開放之後，我哋已經多次行示威，都冇出現現象。我只係覺得話，依一個係一個警惕嘅説話。咁我哋主辦單位或者警方咧， 都应该去小心留意这件事，不要被人骑劫。但是我们不代表我们是不能够办啦，或者我不能够管理得好这样东西。咁讲到他批得出来给我们游行，咁我觉得他有信心都是管理好这件事的。Okay。 好，唔该晒，狄志远同你倾到呢度。狄志远系新思维立法会议员，其中一位有出席到寻日喺立法会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系交流嘅其中一位议员咁啊。寻日都系首次咧有中央嘅领导人咧系去到立法会嘅会议厅咧同议员交流。另外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早晨。 早晨，朱乐文。 早晨，王国，你有份交流之余，直情系可以有机会系发表意见，你系提咗啲咩咧？寻日？ 系啊，不过都好彩，都有机会发言啦。我哋都主要从嗰个劳工基层嗰度咧，反映市民啲嘅心声。我主要反映三个方面，一个就系都讲讲就系我哋喺下面咧宣讲中共二十大同埋七一重要讲话嘅时候，两会精神，市民都好振奋嘅，因为里面都提出要破解香港啲社会民生嘅难题，特别系习主席所讲嘅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咁惠及全体市民，辛勤劳动咧。有改變自己同家人生活，我呢個就係正正就係都同阿夏姐講咗，香港嘅市民又好，勞工基層又好，都期望係能夠解決過去長期困擾香港啲社會民生問題。當然最重要咧，我都就住呢個機會咧，都特別反映我哋勞工方面嘅政策主張，就係點樣去推行就業優先嘅政策，促進高質量嘅充分就業。因為可能有啲未必明白，就係香港而家好似即係好低嘅老缺人，點解仲要講嗰個嘅就業咧？咁我特別好引咗兩個數字嘅，就係過去二十年裏面咧，我哋香港十等家庭裏面最低嗰四等係跑輸通脹嘅，打工仔裏面咧最低嗰兩等嘅收入咧又係跑輸通脹，係負增長。所以我哋都講，就係香港優等經濟嘅發展裏面咧，一方面要發展經濟，另一方面可能重點要改善社會民生。我哋社會成日提出嚟叫兩手揸。两手都要硬咧，系发展经济过程里面都要令到我哋嘅普罗市民同埋打工仔女咧能够受惠。另一个都重点嘅都提出就话，而家我哋讲发展八大中心，呢、这个八大中心嘅产业嘅发展咧，应该系讲有助我哋年轻人咧有更加好嘅向上流动空间。所以我哋都提出啦，政府要做好规划，特别八大嘅大专院校里面咧，点样嗰个嘅教育，点样去配合到呢啲嘅产业政策。为我哋年轻人咧创造好嘅就机会，而唔系咧到时都请唔到人嘅话，系咪有要输入专才咧？所以特别都提到我哋要做呢方面嘅规划啊。第三最重要啦，梗系嗰啲房屋嘅问题啊。所以我哋围绕住咧打工仔你最关心嘅就系落业安居两个方面咧，都提咗我哋政策意见。其实最后咧都提咗一样嘅，就系好多社会里面可能对我哋劳工界提任何嘢，好似阻住经济发展。所以我特别提到，我希望我哋香港一国两制下嘅香港资本主义社会咧，是一个公平、合理、和谐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有温度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有温度呢，就做生意的有钱赚，中产专业有去事业发展空间，我们普罗市民或者打工仔女通过努力呢，都会过上乐业安居的生活，各有所得，找这个的社会呢才更加和谐啦。所以找这个呢，都是希望能够表达到呢，我们劳工界是希望香港整体的发展之后呢，大家每个阶层对社会都有贡献，应该讲都可以分享到经济成果，而唔系咧过去十几廿年里面，我哋四成嘅家庭同埋两成打工仔咧都受到跑输通胀，我谂呢个咧系唔合理嘅、唔公平嘅地方啦。 听到你讲话一啲劳工咧，或者对于房屋嘅睇法啦，夏宝龙主任有冇直接回应嘅？因为我记得咧喺2021年嘅时候，当时国安法研讨会嘅时候咧，夏宝龙主任都提到就系话，譬如话期望啦，2049年咧系将会告别劏房同埋农屋啦，有啲咁嘅愿景关于房屋方面嘅。今次有冇类似呢一啲嘅意见或者佢嘅睇法系交流咗出嚟嘅咧？ 我都不便引述夏主任当日嘅发言啦。我觉得今次嚟到香港考视察六日咧，我咧多方面咧去了解香港各方面嘅实际嘅情况。即系等于佢之前都特登嚟到我哋工联会，都听到我哋啲嘅反映嘅意见。我觉得可能会唔会结束嘅时候咧，佢会有个整体嘅回应啦。咁都希望咧，就系佢视察之后咧，能够有个嘅总结咧，就系嚟到香港六日啦，所听所闻。之后有啲咩嘅回应，我希望嗰阵时候咧，可能会有嗰个嘅回应啦。但系我谂呢个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渠道咧，就系、是、我哋立法议员可以直接向中央领导人同埋特首咧去反映我哋意见啦。 頭先可能同你哋即係交流會面嗰陣有啲嘢未必可以講啦，但係都有啲公開講咗嘅，譬如支持嗰陣。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提到話，希望香港咧日日辦會展啦，搞創科、拼經濟、跑馬跳舞、炒股揾啲錢。咁點睇其實呢一個嘅講法咧，對於譬如基層嘅需要有冇喺一啲支持或者佢嘅內容上面都有提及到咧？ 我覺得呢個係我哋都非常之贊同啊！我喺香港喺過去裏面咧，我哋陷入啲內耗啊！喺未來裏面，所以我都提出就我哋點樣香港點樣團結一致。和諧共濟咧，去發展啊，發展好重要。希望發展的過程裏面咧，能夠有早嗰個嘅收入嘅分配，令到香港各階層咧分享多個成果。我呢個係正正就係夏寶龍主席裏面咧，或者係中央嘅無論習主席仲要講話咧，中共二十大裏面嘅對我哋香港提出嚟個要求嘅，一方面即係要集中精力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我呢個係一個。我估唔淨係中央嘅啦，我哋香港市民裏面咧都有一個共同嘅期望，因為我過去一段時間，我哋真係浪費咗、消耗咗太多嘅時間。我哋唔單止要數字嘅，我可能仲要追翻過一段嘅進度。 Okay. 房屋嘅問題咧，跟嗰條隊你要排長咧，都係反映到呢個問題嘅。 發展經濟之餘，頭先你都講到個分配問題，可能唔同階層嘅分配問題啦。咁夏寶龍主任都有提到話破除深層次矛盾同埋問題呢一方面嘅分配問題，係咪正正就係佢所提及嘅深層次矛盾同埋問題咧？就係 啊，我覺得總之就係點解話我哋講喺下面咧，佢宣告一介紹搭只車仲要講話裏面破解民生憂難嗰度咧。就覺得下面啊，我覺得普羅市民你非常之認同同支持嘅，都知道中央領導人裏面咧係好關心我哋香港嘅普羅市民嘅日常嘅生活，平時遇到嘅房屋、就業、貧窮等呢啲嘅問題。我覺得喺特別我留意到嘅，譬如新嘅港澳辦裏面有一個重要嘅職能咧，就係保障民生福祉。我覺得喺未來裏面咧，中央一定會重視去推動解決香港嘅社會民生嘅難題。所以正正就係話，我都從阿夏主任講就係我哋。普羅市民裏面咧有大嘅期望，對中央嘅呢啲嘅要求咧，我覺得非常之支持。呢一個就係期望特區政府咧能夠全面準確咁落實到中央所提出嘅要求，就係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而唔好話淨係發展經濟又忽略咗改善民生。所以我哋要特別提出就話兩手都要揸，兩手都要硬嘅背後嘅意思。另一方面咧，我哋都留意到嘅，而家成個社會裏面咧，好似就係講發展經濟，或者係講甚至係。犧牲打工仔嘅利益作為發展經濟咧，我諗呢個少少係偏離咗。我諗呢個咧就係兩方面發展經濟裏面咧，另一方面係點樣去能夠改善到打工仔女嘅福祉，嗰兩者平衡嘅時候咧。先更加準確嘅理解習主席嘅車仲要講嘅精神啦。 另外想講係因為夏寶龍主任喺活動致辭嗰陣咧，都有提到話即係遊行方面，佢提到話咧表達利益訴求嘅渠道咧同埋方式有好多，就話遊行唔係表達利益訴求嘅唯一方式嘅咁。我想問你點睇呢一個嘅説法，亦都會唔會影響到你哋嚟緊喺五一勞動節會唔會決定遊行呢一樣嘢咧？ 我呢個咧，佢係主要嘅一個嘅提醒嘅啫。我都同意嘅，遊行唔係一個唯一嘅方式。譬如好似尋日，我咧係相當好嘅機會咧，直接向國家領導人同埋咧向特首就要總理辦主任咧直接反映我哋勞工基層嘅聲音。其實一方面我哋遊行裏面仲要睇其他個嘅情況。我夏主任都講嘅，希望香港點樣叫？喺公開都講嘅，點樣良性嘅民主？我覺得點樣去暢通咧民意表達同埋回應民意嘅渠道嘅話，我都希望咧遊行都越嚟越少，因為有一個正常嘅溝通嘅渠道。譬如我哋用勞工嘅訴求能夠通過反應能夠解決到嘅話，我覺得有嘅時候可以唔需要去遊行。我覺得遊行咧都係無可奈何，即係話有嘅時候咧係我哋嘅訴求未得到充分嘅重視咧，開始所採取嘅措施。所以我希望。在未來裏面咧，整個社會裏面，譬如政府同立法會同埋民間團體裏面咧，能夠更加有好嘅良性互動嘅話，我覺得呢個咧，我都希望政府做得越嚟越好，當遊行會越嚟越少啦。 咁所以你哋五一會唔會遊行？同埋遊行本身都係受到基本法保障嘅，應該係咪應該係一個最直接表達嘅方法咧？都 係。五一遊行咧，我覺得反而就係最關心咧，最重要我哋研究咧，就係而家嗰個社會嘅環境係咪失業咧？我呢個就係點樣確保成個遊行裏面一個安全同埋有序。 因為每年五一遊行咧，我哋差唔多係三千幾四千人去遊行嘅。咁大規模嘅話，可唔可以確保到安全呢？因為最近都特別密切嘅留意緊，譬如話啱之前嘅剛改辦過嘅潑水節，我發覺都有啲人咧都借機裡面咧去搞事，特登有水槍嚟射啲警察。我呢個咧，我哋都考慮就係、是。如果我哋搞啲遊行，如果唔能夠確保呢個安全有序嘅話咧，我哋就要考慮用另外嘅形式去表達我哋嘅訴求咯。 所以聽落暫時傾向唔搞係咪咧？ 係啊，一睇啊，除非有一個環境就係我哋好有信心，保證到成個嘅大規模嘅遊行裡面咧、一種安全有序啊。 Okay. 但係一睇翻個情況，好似未見到。 OK， 好，唔該曬，王國同你傾到呢度。王國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九點鐘之後繼續香港電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2023年4月17日第一期消费券发放，陈茂波指可提振经济 0.6 个百分点， 80多位立法会议员与夏宝龙会面， 及19岁的我夺得金像奖最佳电影， 苏丹两支部队内讧，全国多处爆发冲突，大约60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返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剛才講到啦，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呢係呢幾日呢都喺香港啦，就考察啦，其中尋日就同議員交流，咁較早前呢都係出席啦，係開幕典禮有關於國家安全教育日嘅咁。咁喺支持嘅時候呢，佢都提到就係話表達利益訴求嘅渠道同方式有好多種㗎，就提到遊行呢個方式呢就唔係表達利益訴求嘅唯一方式咁。見到其實過往呢喺5月1號啦，五一勞動節呢都會有一啲嘅勞工界的人士或團體是舉行遊行的，又想請一位嘉賓跟我們去談一下他的看法是怎樣。有勞聯主席也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早晨。 早晨， 早晨林振聲，你是不是都申請五一勞動節那天是有遊行的？ 是啊，其實很久之前我們都4月29號我們就五一前呢、其實就申請了的，但是一直都未有收到警方的回覆。其實上個禮拜呢就其實早過三四日，其實我們已經都跟警方講話，其實你短時間內會不會批的，如果不批呢我們就索性不搞啦。因為最主要呢就是那個人數現在報回來，很多工友呢都即係參與個情況唔係太踴躍啦，咁有好多都話我未必參與啦，咁因為佢哋覺得可能即係成個氣氛或者係警方或者係即係政府或者係社會大眾好似好關注呢次遊行，咁同埋佢哋又擔心會唔會攔個牌呀、咁即係佢哋未必係擔心違反咩國安法啊或者公安條例嘅，即係最主要就是因為佢哋都係打工仔嘛。咁如果咁即係關注嘅時候，咁佢哋啲翻工嘅同事啊或者甚至係老細，哦，原來知道佢係工會掛個牌去遊行，咁會點睇自己呢？咁即係有啲打工嘅工友就覺得係咁啦，再加上就可能擔心，如果萬一真係即係俾人騎劫，好即係警方做起調查上嚟，會唔會關我事㗎？咁等等嘅因素之下呢，就令到嗰個反應唔係好熱烈啦。咁我哋覺得，即係其實如果得翻二三十人、三四十人，其實都唔需要申請嘅，可能唔需要掛牌嘅。咁其實不如簡簡單單，即係表達咗訴求就算啦。咁我哋都有咁嘅即係意願嘅。咁所以之前嗰兩日就假期啦。咁呢一兩日我哋都會再同警方確認。咁我哋都、即係冇消息嘅，我哋咪取消咯。 但你點睇啲工友有啲咁嘅反應咧？頭先提到兩個層面嘅，第一個層面就係可能涉及到執法部門喺批個遊行嗰陣，可能有唔同嘅規範啦。頭先提到掛牌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咁另外就係可能真係有一啲嘅風險，會唔會所謂被騎劫咧？兩個層面，你覺得哪一個對於工友即決定參唔參加遊行的影響是大啲，或者所謂的風險其實是不是咁大機會呢？ 我想就即係當然風險就未必話，即係我哋都之前咧其實都做好嗰個準備啦。我哋話俾警方聽，我哋會統計人數啊，咁應該我哋可控嘅風險應該就唔太高啦。但係可能警方佢會有個全面嘅評估啦，當日嘅環境或者網上嘅成個會唔會有啲情報啊等等，即係佢就考慮 安全嗰個情況咧就會全面好多啦，就呢啲又未必係我哋可以考慮得到啦。咁我諗就即係整體我啊或者啲工友都覺得有啲可惜嘅地方就係、是、因為我哋之前嘅即係疫情前嘅遊行咧，除咗話表達訴求，其實我哋都叫埋啲工友一家大細即係嚟參與，即係當係慶祝勞動節。咁但係即係2019年嘅事件就覺得。是好似遊行又好似被污名化咗啦，同埋一講遊行又好似係搞事啊、暴力啊，咁甚或至我唔知會唔會多個因素，就係工會去申請遊行咧，警方會再嚴謹啲，因為2019年嘅時候，事實上有啲激進嘅工會遊行未必。因只是引起暴力，可能最终呢是号召为一个即是所谓政治罢工啊，有更大的动员啊，咁可能警方这边即是会睇得比较紧啲啦，咁呢个我是觉得是有啲可惜嘅。 嗯，你觉得点样先可以令到一啲关注劳工议题或者关于一啲基层关心嘅议题嘅游行都可能啲参与者或者工友啦，先提呢啲啦，可能更加安心出嚟系参与游行呢，或者而家头先我就提到港澳办主任夏宝都有提到在、即是开幕礼那里提到说游行不是表达利益诉求的唯一方式，讲了这个的说法的时候会不会更加令到一些参与者未必愿意出来行游行呢？ 我想呢就他夏主任呢提完这个即是游行不是唯一一个方式之后呢，咁佢仲加咗一句嘅，咁佢有個原因嘅，我估就係因為就係、是、擔心呢啲事件，即係遊行啊，呢啲活動最終會俾人騎劫啊，演變為一啲暴力，已經同嗰個遊行嘅原本嗰個目的係完全唔同曬嘅。咁呢個亦都係事實上，亦都係我哋有啲工友擔心啦。咁可能。之前有啲工友冇咁擔心嘅，可能啲夏主任講埋之後咧，就更加可能會擔心啲，會唔會我自己好有信心唔會違反國安法，因為我都唔會啦。咁即係咁，但係會唔會俾人騎劫咗之後，警方做調查嘅時候啊，會牽涉在內啊等等啊，咁即係費事引起爭拗咧，就有啲工友都確實未必會參與啦。 嗯嗯，你自己估計警方就算你哋繼續申請啦，警方喺夏寶龍主任呢一番説話之後。会不会有机会在那个批的游行那里会更加严格呢？ 我想他会再看得仔细一点，就是真的会看下那个活动会不会被人騎劫，或者当日就是那个会不会在网上有些情报啊，或者他会再留意一多一当日的环境啦。所以我估可能真是这两日都未必批准到，因为可能你观察呢，可能要观察到去廿几号啊，或者游行前一日的嘛。 你们会等到几时啊？ 我哋就諗住呢一兩日即係如果警方冇再進一步嘅消息，我哋都諗住取消㗎啦。 OK， 明白。好啊，唔該曬林振聲，同你傾到呢度先。林振聲呢就係勞聯主席，亦都係立法會議員。休息一陣。 幾個字夠數？一個可以獨奏，兩個可以孖住上，鍾意熱鬧。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星期日派发新一期的电子消费券，首批3000元。见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访问的时候都提到说首期每人派3000元，会为市场注入了200亿元的消费力，有助巩固正在复苏的经济。期望商户有更加多的优惠会提供，等市民可以开心一些消费，是撑起经济。亦都提到就是说推算合资格市民每人收到5000元的消费券，可以对经济发挥0.6%的提振作用等等嘅咁，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喺寻日第一日派咗呢个新一期消费券之后，喺零售市道方面嘅情况系点啊？有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邵家辉。寻日啲市民拎咗消费券使成点啊？那个生意有几多落咗落去零售界？ 我琴日自己都一如既往，每次電子消費券派發咧，我都會落區睇睇啲鋪頭啊，唔同嘅行業個情況係點嘅。咁我琴日去咗銅鑼灣啊、北角啲地方啦，咁就見到個市面啲人流咧就好暢旺嘅。咁啲朋友去消費咧，其實都開心嘅。咁就丁財咧，其實就都幾旺嘅。咁啊，當然。有啲朋友講話今期嘅電子消費券會唔會比起過去嗰兩期咧就遜色少少咧？咁亦都唔排除嘅，因為第一期當然係即係睇住推出嚟嘅時候咧，咁就係新鮮啦，同埋疫情啱啱開始啦。咁而再中間嗰次咧，又係派發10,000、5,000一炮咁打出嚟嘅話咧，咁其實啲一家大細一齊走去消費咧，咁嗰、那個受惠嗰啲鋪頭啊、中高價品咧，其實都多嘅。咁所以等等咧，咁就反映咗今次話咧，就可能冇之前嗰兩次咧咁強烈。咁不過咧，都令到好多商户咧，其實都受惠嘅。我自己內睇咗，例如有啲好似啲連鎖傢俬店咧，講俾我聽咧，佢哋都升咗20-30% 嘅。咁一啲好似一啲金色啊，或者一啲電器嘅話咧，普遍都升20%+啊，咁都閒閒地嘅。咁所以對於個市道話咧，其實係一定有好大嘅幫助。 係咪都睇到即係攞消費券用嚟所謂大額消費或者買啲奢侈品係多啲嘅咧？定係都可能係日常生活嘅一啲零售店都有受惠到咧？又 我諗今期嘅話，兩樣嘢都會有嘅，因為啲都多香港市民明白咧，今次電子消費券咧就會可能喺今次疫情裏邊應該係最後一次噶啦。咁而嗰個派發咧，今次而家暫時就係3,000啦。咁而正如頭先所講啦，咁今次已經係第三次啦。咁如果某啲電器產品呢一兩年嘅話，可能電子消費券咧，咁屋企家電換嗰啲咧大型多啲咧，其實可能佢哋都已經換滿咗噶啦已經。咁所以咧就你話啲朋友留翻少少日常平時用嘅話咧，咁亦都唔排除咁嘅情況嘅。咁不過咧，我都想補充一點啦，因為其實今次嘅派發咧就係喺復活節之後去派發，即係4月16日啦。咁其實我覺得政府幾聰明嘅，因為如果喺復活節之前嘅話咧，可能有唔少朋友咧攞咗嚟去買一啲旅遊產品啊，咁啊變咗唔係振興本地消費啦。第二就係有唔少香港市民其實出咗去旅遊翻嚟咧，其實都使咗大扎錢噶嘛。咁翻翻嚟咧，咁其實政府又喺邊個時間咧，即係俾錢去睇下咧，咁咪可以幫之前嗰四月份嘅頭半個月嘅話咧，就個疲弱嘅經濟嘅話咧，咁而家下半個月話又大動翻整體啦。 首期每人派3,000就為市場有200億嘅消費力，你覺得幾多係落到落零售？ 我相信零售同飲食嘅話咧，其實都會今次都會幾平分春色嘅。過去嘅話咧，我哋零售話咧，其實會佔幾大多數嘅。但係今次咧，因為正如頭先所講啦，如果啲朋友留翻嚟日常去用嘅話咧，咁如果日常去用嘅話，就喺食嗰方面其實可能會多少少啦。 頭先講到話同過往比咧，因為今次嘅消費券嘅總額咧，比起上年嚟計就係叫做少咗一半啦。咁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都提到話。兩期消費券加埋咧，就對於個經濟個提振係點咧？0.6%咁。有啲嘅比較都話，其實睇翻2021年第一次派5,000嘅消費券嗰陣咧，就有成0.7%嘅 GDP 嗰個提振嘅。咁而家就少咗啲咁，係咪都睇到嗰個所謂提消費券啊？對於提振經濟嗰個邊際效應嚟講，係越嚟越細咧。 隨住疫情復常啦，同埋即係消費券嘅第三次派發啦，咁市民嗰啲新鮮感啦等等嘅情況嘅話咧，咁會比頭嗰兩次遜色咧，我覺得其實都係合理嘅。咁另外一點咧就係其實我自己聽落咧，普遍啲香港市民甚至乎有啲商界朋友講俾我聽咧，其實電子消費券都不應該係恆常去派嘅。因為其實如果咪就變咗啲福利啦咁樣，咁所以我相信今次呢一彎咧，可能就喺個疫情裏邊咧就係。就係最諗起去幫即係過去啲商界啲朋友啲3年嘅經營咁困難啦，就幫我哋打打氣啦，同埋知道雖然而家遊客翻嚟香港，但係都唔係話呢刻就翻曬，可能下半年先至翻得多啲。咁希望喺未曾遊客翻嚟曬之前嘅話咧，就係幫我哋再打好呢個基礎。 你自己預係咪都之後都唔會再派消費券，即係所謂完成歷史任務㗎啦？消費券呢樣嘢？ 我相信喺今次即係呢個世紀疫情呢個 round 嘅話咧，我相信嘅機會都大啦，因為普遍啲朋友都希望即係保住個庫房咧，呢2-3年其實庫房都使好多錢，咁而嘅遊客翻過嚟嘅話咧，咁一般嘅香港人都希望係自力更生嘅，咁但係點消費券係咪永遠都唔派咧？咁我相信都唔會係嘅，咁政府已經有呢個咁嘅經驗啦，咁啊視乎當時嘅環境啦，如果 當時環境好似今次嘅疫情嘅話，好困難嘅，咁政府出手去救啦。咁甚至乎某啲特別喜慶嘅節日嘅話咧，派少少，我相信間中嘅話咧，嗰啲市民都會開心嘅。 OK， 今次有冇睇到啲商鋪嚟講即係因應啦，派消費券啦嗰啲嘅優惠嘅配合係點樣啊？多唔多啊？其實 都。商場啦，同埋喺商鋪話，我見到咧，其實都各出其謀嘅，去吸嗰啲人過嚟。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好多消費者都係精明嘅。如果你純粹電子消費券，你想要去過嚟你度使嘅話咧，咁你一定要我諗多啲著數啦。咁所以有唔少嘅商鋪咧，我都見到係有優惠嘅。好似我琴日去嗰個連鎖店咧，其實點解去參嗰個連鎖店嘅家私鋪入邊係有優惠嘛？咁好明顯見到其實佢嗰個生意額都有嘅，接近三成。咁比普通嘅其他嗰啲咧，可能成零兩成嘅話咧，咁其實係有吸引點喺度啦。 嗯嗯，頭先都講到話，可能有啲市民都買一啲即係家私啊，一啲珠寶啊嗰度使咗個消費券啦。你自己覺得嗰個對於零售受惠於消費券嗰個嘅時間啊？是可以延續幾耐咧？定係其實都可能用完呢啲個禮拜，基本上都唔會太大幫助咧。 咁電子消費券通常嚟講，如果真係買嘅零售嘅話咧，頭嗰兩個禮拜就會好顯著嘅。 嗯， 頭嗰兩個禮拜會好顯著嘅。咁如果稍後話咧，就會慢慢咧就會即係回復翻平靜咁樣啦。 但今次金額係再少咗一半啊嘛，會唔會再快啲使曬咧？你自己預評估點啊？ 頭嗰一兩個禮拜咧，我估計。头嗰一两个礼拜啦，同埋今次咧，我听到有唔少朋友咧都谂住咧，攞嚟日常去用嘅，即系食下饭啊咁样。咁所以我估计，正如头先所讲啦，即系之前一两期嘅话咧，可能零售嗰度会好大嘅比例。咁今次咧，饮食嘅比例会都唔少嘅，相信。 嗯，有冇见到啲货品即系喺派消费券之前就先加定价先？过往有啲咁嘅报道噶嘛？今次有冇留意到咧？ 我聽到有啲朋友有咁講話，見到某啲鋪頭係咁樣嘅，但我冇具體見到。我相反，我自己落去睇嗰啲鋪頭咧，咁啊通常嚟講，佢哋都係即係有優惠嗰啲，我先行落去支持下佢哋嘅啫。咁、我相信就即係、如果佢哋想希望多啲朋友去幫襯嘅話咧，咁啊梗係一齊幫手推出多啲優惠啦，俾多啲著數香港市民咁啊。大家身體健康啦，配合埋呢個 Happy Hong Kong。 OK， 好啊，唔該曬，邵家輝同你傾到呢度。邵家輝咧就係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尋日就政府係派咗首輪嘅3000元消費券啦。咁頭先同零售界邵家輝傾啦，咁其實其他市民自己使錢又使成點咧？或者有冇一啲商鋪或者食肆又好，對於第一日派消費券嚟講，佢哋嘅生意係幫到幾多咧？同評比有冇係多到咧？同埋頭先講到嗰個延續性問題啦。今次嗰個消費券咧，比起上年嚟講咧，係金額細咗嘅。究竟可以係使幾耐咧？嗰個提振作用延續到幾耐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製作周偉業。 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位有趣嘅作者，以及佢一本關於學習嘅書。呢位作者嘅名字係羅伯特·德維格。德維格係一位博學主義者。既是作家又是旅游家，他的第一本著作《愤怒八道服》讲述他在日本武术道场生活一年的故事，曾经获毛姆文学奖。而今次呢要介绍的书名就是《微精通》。《微精通》这本书以轻松的文字指导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博学的人。作者指出，博学是一种喜欢学习新事物的心态，而其中一个阻止我们向前学习的呢，就是学习的起始阶段。 每一种学习的初阶段都仿佛困难而且沉闷。举例说，学习外语的时候，我们日日背生字；学习打球的时候，我们不断重复步伐；学习书法的时候，我们重复写同一堆的笔法。我们知道这些是基本功，但是练基本功亦都变成了学习的障碍。德维格认同基本功的必要，但他问的是，学习的先后次序可不可以变一变呢？ 作者的提议是学习先从兴趣出发，目的是上手，而以目标为本。例如我们以弹奏一首特定的流行曲作为学吉他的目标，或者以画出心仪对象的样作为学画画的目标，诸如此类。 以兴趣和特定的成果出发，我们可能会跳过基本功，但是当慢慢上手，渐渐看见成果，好奇心会引领我们寻回那些错过了的基本功。当然我们是要以要成为博学者为前提，而并非成为某一项目的世界级大师。

陈茂波只可提振经济 0.6 个百分点。 八十多位立法会议员与夏宝龙会面。 及十九岁的我夺得金像奖最佳电影。 苏丹两支部队内讧，全国多处爆发冲突，大约六十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城开会早前咧就系修订呢个处理宜作露天储物及港口后勤用途嘅呢一啲土地嘅申请嘅审批指引啦，咁当中咧就话同意咧将大约320公顷嘅土地咧系从而家咧叫做不获考虑改划申请为中地嘅第三、第四类咧就改为有机会发展到头先呢啲叫做露天储物或者港口后勤用途嘅第二类。有好几类先讲到第三、第四，有啲就系第二类。咁当中其实有啲乜嘢嘅分别咧？喺咁嘅做法，其实当中嘅原因又系啲乜嘢咧？城规会其实有讲到嘅，就话咧由而家咧去到2026年咧，有200公顷系提供俾建造啦、物流啦、运输啦、回收等等行业嘅中地。因为咧未来几年咧新界区嘅大规模发展啦，而被政府收翻啦，或者系清拆啦，咁呢啲中地作业咧就要揾地方咧系觅地迁移。咁今次嘅修订嘅指引咧就系希望扩大当中第二类嘅地区咁啊嘅覆盖范围，将一啲嘅作业咧系引导去到比较适合中地用途嘅地区，咁形容系符合公众利益嘅。咁不过一啲嘅关注团体咧就批评啦，呢个修订咧会唔会系令到所谓呢啲用地嘅门槛系大大减低，亦都加剧咗中地嘅扩展咧？对于一啲农业活动啊，或者紧贴海岸保护区嘅地方，会唔会有一啲嘅影响等等咧？咁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又请多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有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刘国芬，早晨。 早晨，乐文，早晨，大家好。 早晨，刘国芬。头先提到话城规会就住呢个叫做即系放宽呢一啲包括新界中地嘅呢一啲嘅审批指引啦。咁其实头先我都提到啦，话呢啲区咧，新界嘅乡村地区咧，分为好几类嘅，有啲又叫第三、第四，有啲就系今次划分为一啲嘅土地咧，就落咗去第二类嘅，就叫做有机会获批为一啲露天储备或者港口后勤用途嘅。咁可唔可以讲下呢四类其实点样分、点样定、有啲咩特点嘅？ 好啊。咁其實咧，第一、第二類咧，本身已經規劃作一啲嘅例如 OS 地啊，即係露天倉啊，或者港口後勤用地啦。咁即係喺過去就隨時咧都可以喺即係呢啲地上面咧係發展一啲中地嘅用途啦。咁而第三類咧，普遍都係一啲嘅可能農地為主啦。咁而第四類咧就係例如綠化地或者甚至乎係生態比較高嘅一啲嘅保育地啦。咁所以過去嚟講咧，係第三、第四類咧。基本上咧，如果冇一个特别系第三类，如果冇政策支持嘅话咧，基本上系睇都唔睇咧，就不作考虑嘅。今次嘅修改咧，其实都系即系将个门槛稍稍去放宽啦，就系可以提供选择，咁但系都系要经过一个即係認真同埋詳細嘅審批嘅程序咧，先系可以将嗰啲地咧系改划一啲嘅临时嘅用途嘅。 嗯，頭先講到話有啲譬如第三、第四類，頭先你講嘅就可能過往喺農地或者綠化地啦。今次就話同意將320公頃嘅呢一啲第三、第四類嘅土地改為一個叫做有機會獲批做一啲叫露天儲物、港口用途、港口後勤用途嘅呢一啲第二類嘅土地咁樣。揀嘅呢一啲地其實適唔適合做第二類咧？你覺得有冇需要更加多嘅地，或者日後需唔需要更加多嘅地又變成係第二類咧？你嘅睇法係點咧？ 事實上咧，今次佢選擇嘅地咧，亦都係比較小心啦。我自己睇過啲圖嘅，咁事實上今次納入嘅土地咧，大多數咧都係連接現有嘅中地啦，或者一啲荒廢嘅農地啦，或者係一啲非生態敏感嘅地帶嚟嘅。咁所以其實今次劃落去咧，其實都係一個現有嘅中地嘅一個延伸啦，而事實上，就算今次將土地係加咗落去，被選擇嘅空間多咗啦，其實嚟緊對中地嚟講咧，都係供不應求嘅。因為其實未來三年你會收200公頃嘅土地啦。咁但係今次雖然文件上面係講係會多咗321公頃啦，事實上咧，其實喺呢321公頃裏面咧，大部分咧而家都係有一啲嘅現有用途已經係用緊嚟做一啲嘅中地作業，只係得135公頃度咧，係 未有一啲嘅中地再用途嘅啫。咁所以你睇翻嗰條數，其實比起嚟緊要收嘅200公頃咧，其實都係唔夠去用嘅。咁主要話點解會有啲已經有用途咧？因為坦白咁講咧，其實城規條例整套嘅制度啦，呢啲可能土地用途咧，都係90年代嘅出現嘅產物啦。咁喺90年代之前係未有嘅。咁但係90年代之前咧，已經有唔少人今天被劃為一啲嘅農地或者綠化地嘅地方咧，已經有人係做緊一啲嘅中地作業嘅啦。咁所以其實係今次表面上係增加咗321公頃，但係可以真係實際俾人用嘅咧。是其实得135公顷嘅啫。 嗯，可唔可以理解为即系之前做开中地，但本身系落喺三四类嗰啲，其实叫做今次叫合法化咧？可唔可以咁理解嘅？ 只不过其实过去因为系现有用途啦，咁其实城规或者咩咧都会用一个容忍嘅政策啦。咁其实今次系可能都系叫做规范咗佢希望其实过去大家都会讲政府是没有一个中地的政策。我们今天看得到政府是开始有个中地政策啦，而且是有不断的优化的。咁可能是短中长。例如我们看得到呢，其实政府现在会收地啦。咁未来会有些多层式的中地大厦咁会提供的。咁当中这些大厦呢会有三成的楼面面积是拿来安置的。咁但是看得到其实最快都2027年呢先会出现第一批嗰五座嘅，咁而當中三成其實加埋嘅話，都係得22公頃可以提供得到噶啦。咁所以其實係需要有啲嘅短期係嘅土地係可以俾佢哋臨時用嘅。而呢啲嘅土地咧，今次即係將佢納入埋咧，變咗係一個規範化同埋有系統咗嘅。 嗯，頭先你講嗰幾個數字啊，320公顷的土地入面就由这些第三、第四类是转到第二类的。不过当中320公顷入面其实真的用到可能只有135公顷，因为有185公顷就是已经是被作为一个中地或者其他的用途。但刚才你讲到另一个需求就是说现在去到2026年是有200公顷的地是涉及到建造的物流那些是可能要找地方搬的。刚才你提到另一个年份就是2027年。到時才有可能有一些多層式的用來作中地的大廈咁好啦，但係你可以即係揾一啲地去滿足佢個短期需求啦。第一係數字上而家睇到冇咁多，第二係就算滿足咗短期需求，係咪真係短期咧？有啲地成日即係講話變咗做中地，所謂破壞咗嘅時候，可能就未必可以喺2027年有翻嗰啲多層大廈嘅時候就回復翻嘅喎。咁點睇呢個情況咧？係咪真係短期咧？又 首先咧，咁其實喺城規裏面啊，呢啲就算納咗入第二類嘅第三、第四類的用地咧，其實佢哋嘅土地用途係冇改變嘅，咁所以佢哋每一次嘅申請咧，其實都係批出一個臨時嘅三年嘅臨時用途嘅啫。咁每隔三年咧，佢要去再重新做申請啦。咁當中佢哋要繼續符合翻可能交通評估啊、渠務嘅報告啊、環境評估等等咧，先係可以繼續續期嘅。事實上咧，即係我自己覺得社會上有時都會有唔少嘅意見咧，可能係標籤咗或者即係污名化咗一啲嘅中地嘅。事實上，我哋見得到即係早前政府真係開始去收地嘅時候，唔少嘅媒體或者唔少嘅關注團體都開始覺得，喂，原來被收嘅中地裡面咧係唔少有值得保留、有歷史價值，可能冰粒廠啦、木廠啦。事實上，中地其實係支持緊香港咧唔同嘅即係經濟嘅產業，例如物流業啦，例如即係木廠啦，例如擺一啲嘅建築材料或者建築機器等等啦。咁所以其實佢哋都有佢哋嘅保留價值同埋一啲嘅經濟價值。事實上，如果有啲嘅土地與其佢係冇太大嘅生態價值，係閒置擺喺度嘅話，咁事實上如果中地係能夠支撐到香港一啲嘅其他嘅經濟嘅發展有嘅價值嘅話咧，我覺得係規範咗佢，同埋有系統地去即係經過審批去分配呢啲土地咧，我自己覺得係對整個社會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我想引上綠色和平嘅回應啊，佢就話今次修訂咧意味住改劃呢一啲用地嘅門檻咧就大大降低，就變相加劇中地嘅擴散啦。而呢一啲土地入邊咧，係唔少更加係仍然有活躍嘅農業活動啦，或者係緊貼海岸保護區嘅咁。你自己嘅觀察係咪咁樣咧？如果即係首先你頭先都承認中地有佢嘅價值嘅，但係會唔會都令到其他 土地嘅用途，例如农业活动等等，系受到影响。 我谂审批嘅门槛系冇降低到嘅。第一，因为佢今次嘅只不过系可供选择，佢即系里边系多咗，因为咁而其他嘅即系唔喺里面咧，就变咗就可以更加好地去保护，因为实际上。而家其實你就算入咗第二類都啊，正如我頭先所講，你要去用嘅時候，你都要經過一系列嘅審批嘅程序啊，做足環境評估啊、渠務啊、交通等等嘅。而睇翻其實即係大部分裡面咧，其實就冇所謂話啊，即係係用緊做農業啊，或者係喺海岸保護區附近嘅。事實上今天我哋見得到啦，其實都係。是主要是一些连接緊现有的宗地或者生态价值没那么高的土地的。那这个其实事实上都经历过一个比较在城规会或者在政府的部门里面一个的筛选。那事实上为什么会有今次的修改或者一系列的清单呢？事实上都是回应了过去议会的同事或者我自己一些的诉求。记得在去年的十月，其实我都带过发展局局长呢去过中地看一些的可能摆放紧大型的建筑材料或者建筑机械的时候。咁呢些土地其实基本上不能够搬上楼的。但是香港亦都不能够缺少呢些的行业的。咁所以当时都同局长讲，喂，与其呢些产业周围去找地，唔知边地是啱边地是唔啱。咁可能去咗一些的唔啱用的地方。可能更加會容易令到可能一些農地或者受保護的農地破壞了的時候，不如可以列份的清單是讓他們去清晰地是簡單地有個選擇，從而是規範了他們那個安置或者遷移、okay. 這個是更加合適的。 好，唔該曬劉國芬同你傾到呢度。劉國芬係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啦，就住呢個議題，有關於城規會嘅一個嘅修訂啦，涉及一啲包括新界中地嘅審批嘅指引。又請到位嘉賓啊，有本土研究社成員黃少雄，早晨。 係，大家好。 早晨，黃少雄，點睇城規會今次提出呢一個修訂指引？佢都有提到嘅理由嘅。你自己覺得充唔充分咧？ 佢今次講嘅話係因為要配合呢個新發展區嗰個發展，要重置一啲嘅中地作業啦。咁、所以就要批多啲喺意外嘅地，再做多啲中地重置。咁我覺得一樣嘢其實係好，即係好顯示咗其實規劃署係對整個中地重置係冇諗法。原因就係因為而家中地點解搞到咁大問題，就係以往係冇規劃。所以令到啲中地咧係用粗放式嘅發展咧，就一塊平地攤咗喺度咧，就俾啲貨櫃場啊等等啊，就佔曬咗空間嘛。咁而家佢改咗嗰個嘅即係指引咧，其實係會導致到一樣嘢加速發生嘅，因為本身而家講緊話可以成為一啲將來中地作業嘅地方，其實而家唔係中地作業嚟㗎，即係好多都唔係啦，有啲已經非法佔用咗啦。咁但係。我哋睇到係剛才都可能有嘉賓有講過，都老師和平有講過，徐英石都講過話，其實現在劃咗三百幾公頃入面，其實係有休憩農地、有綠化地帶嘅，有接近郊野公園嘅地方，亦都有接近海岸保護區嘅地方。 有幾多？呢、這個不如都等聽眾了解下先。有幾多部分喺呢一類？ 那個其實我哋冇逐個逐個去計啦，但係其實我隨便即係篤一塊都有，丙岡有農業。地帶啦，亦都有最優質嘅農地嘅嚇，牛潭尾亦都有綠化地帶嘅。咁你喺嗰個就算係馮家鄉嗰度，亦都係同郊野公園係講緊係幾百米距離嘅啫嚇。咁、所以其實你發展嘅話，會導致到好大嘅問題。咁我亦都想回應一下就話劉國芬講嘅劉國芬講係即係話唔而家冇降低門檻嗰樣嘢，其實呢樣嘢係誤導嘅，因為咧如果仔細睇嗰啲文件嘅話，你會見到而家咧。部門審批喺第二區入面嘅嗰嘅中地作業嘅申請嘅時候咧、以往咧其實係有一句説話叫做，如果冇部門異議或者民意反對嘅話，其實佢就會批嘛。而家咧佢加入咗一句叫主要，變咗叫沒有部門主要異議。咁即係咩意思咧？就係、以往部門咧一有反對，基本上咧。其實城規會就唔應該批嘅嚇，咁、但係而家變咗係可能要嘈多兩嘈好強烈嘅反對，佢先至會唔批咯。咁即係咩意思咧？就係、批容易啲批咗咯。咁所以其實係以往咧係即係其實係會令到嗰個中地 作業咧喺呢啲地方無序擴張個機會更加大嘅。咁、以往都有班你睇2008年嗰陣時係做曾經差唔多類似情況放寬咗一次，咁導致到洪水橋啊、下村嗰邊一帶嘅中地咧係擴張得好快噶啦。咁而我哋覺得呢樣嘢其實係冇必要，亦都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原因係因為咧，就話劉國芬亦都有講到話啊，因為嗰啲嘅中地在始終都要重置，而嗰啲嘅中地在好多都搬唔到上樓。 嗯， 啊，例如 佢話冇咁快得，即係可能要去到2027年先得咁。 係，咁但係最你仲有好多時間去 plan 究竟點樣將佢去慢慢搭高佢啊嘛。嗱，重型機械咧，其實咧只係佔呢個中地在咧好少部分嘅啫，就唔一定唔佔到你去講緊話放寬320公頃咁多咯。320公頃17个维园，但我哋以前做嗰啲研究睇過，其實你重型機械嗰啲嘅中地作業嘅佔比大概即係幾百分點嘅啫，講緊係幾十公頃嘅事嚟嘅啫。咁而家政府係有話做工嗰個嘅即係重置大廈，但係得一間嘅啫，就喺洪水橋入面嘅，得一間重置大廈，你根本就容納唔曬所有被需要去重置嘅一啲嘅中型作業嘅，而且仲要起完一間之後咧，仲要將70%嘅樓面面積撥咗出去做商業用途，即係市場用途，即係唔係專係for一啲嘅中地作業嘅，即係重置嘅。所以我哋見到其實係政府對成個中地作業嗰個嘅重置係幾乎係冇諗法咁滯嘅。咁你睇今次嗰個放寬指引審批，其實係我哋可以預期咧，將來新界鄉郊個嗰個嘅環境咧，其實會更加惡化嘅。呢樣嘢我哋以前都有玩，有辦理睇嘅啦，即係以前都放寬過一次，咁導致到而家嗰個中地作業咧，其實係處於一個無序擴張狀態咯。 但我哋睇數字，即係城規會嗰個原因就話，而家去到2026年有200公頃嘅地係真係因為要收啊、要清拆啊等等，要揾地方搬。如果要實際處理呢個情況，唔用呢個方法，仲可以咩處理呢？頭先講到話，譬如一啲中地嗰啲多層式，但係亦都唔係咁快可以係處理到嘅時候，可以點搞咧？呢個方面 其實你係要盡快去做咯，盡快去起多幾棟咯。即係你夠多幾多得幾多，簡單啲咁講嘅話就。而家我見到政府嘅碳慢板咁去做，即係我起咗棟噶啦，咁啊期待市場自己去搞啦。如果市場真係搞到嘅話，咁搞咗幾十年啦，已經即係中地問題已經存在咗。即係我哋做研究睇到係存咗成半世紀嘅。如果搞得掂嘅話，佢應該搞足噶啦。咁所以呢個係需要政府去承擔翻個責任，去主動提供一啲即係規劃啦，更加好嘅規劃啦，同埋一啲比較即係等啲中地就上到樓先啦，即係等到佢可以喺一個比較安穩嘅地方可以做投資嘅，可以 upgrade 自己嗰個嘅即係產業嘅，同埋少啲環境污染咯。我哋見到多啲中地係處於啲民居中間嘅，其實都係好唔理想嘅污染問題。 剛才你講到話今次第三、第四類嘅一啲土地啦，咁啊300多公頃就變咗做第二類啦，咁亦都提到有一啲係可能涉及到係農地啊，可能緊貼住海岸保護區啊嗰啲咁，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具體呢啲地如果係變做中地嘅話，對附近嘅居民或者對環境嘅影響係啲咩啦？同埋嗰個揀，即係今次揀選嗰個嘅揀選呢啲地做第二類嘅時候，嗰個準則其實清唔清晰嘅咧？ 答翻第一個問題先，就係嗰個規劃錯配嘅問題啊。因為而家我舉例就係如而家大家見到好多中地都係喺新界，譬如元朗嗰度咧，你見到依度一個貨櫃場，嗰度另外一個就係回收場，隔離就已經係丁屋嚟噶啦。咁其實住喺嗰度啲居民咧，其實係好大困擾嘅。耐唔耐你都會聽到一單咧，就係譬如啲回收場火燭啊。或者係啲根本就出污水啊，即係依啲咁嘅即係規劃，其實係冇規劃，簡單咁講嘅話就係咁牛潭尾舉例咧，將來咧39.5公頃其實係會變咗入第二類啦。咁牛潭尾同時間咧，佢亦都係將來有個即係住宅發展項目嘅即係用地嘅檢討嘅。咁即係嗰度又做中地又做住宅地，即係其實係一個。絕對是錯配嚟嘅咁所以就係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可以睇到規劃署基本上而家處於一個小修小補嘅狀態咯，即係見到譬如有中地問題，我處理中地問題先啦，咁遲啲我有住宅問題啊，咁原來包埋一齊啦，冇所謂啦，即係咁嘅狀態咯。咁剛才主持咁我就講下第二 個問題，就我想知其實今次由第三、第四類揀做第二類呢個地嗰個嘅準則或者嗰個劃線其實清唔清楚咧？你哋 我哋都 睇唔到有一個好有保護環境或者有一個即係嗰個諗法喺背後咯。即係正話都講咗啦，頂崗其實係有差唔多全香港最優質嘅農地， 嗯， 即係我哋有啲農友咧朋友睇過，其實係都 confirm 咗嗰度係最靚嘅農地、最靚嘅水噶啦，係，嗯，啊，咁嗰度都揀係啦。咁牛潭尾都係啦，係一個即係出名。出名是養錦鯉的地方，以前曾蔭權的錦鯉都過到嚟嘅，咁，大家都即見到其實是有啲冇，我看不到背後有個諗法喺度咯，咁，嗯，係，點樣保護郊野公園啊，或者海洋公海洋保護帶啊咁樣，其實係唔係一個，嗯，我看不到個背後有個邏輯喺度嚇。 嗯 ，OK， 好啊，唔該曬黃少雄，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黃少雄咧就係本土研究社成員啦，港島城規會咧係早前就係審議並且通過修訂有關於包括一啲新界可能係做中地咧一啲嘅審批指引嘅。咁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聽日再見，拜拜。